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便、纵油、换胎，可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400124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受北京西站北广场车多的影响，西三环莲花桥区车辆排队，金家村到莲花桥西向东方向，六里桥到莲花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美联众和动物医院特约播出。 猫咪天生敏感，倔强独立，还是宇宙超级紧张大王？美联众和动物医院猫专科，我们更懂猫，更了解猫，源于我们更爱猫。六家猫专科分院和猫友好型医院，为喵星人提供了更好的就诊环境，更优质的住院空间，更全面的护理服务。我们还专门设立了猫行为学门诊，更有14位拥有丰富猫病治疗经验和精湛医疗技术的猫病治疗权威医师。美联众和猫专科，一切为了猫主子。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 假如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17: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 FM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周末继续为您直播。刚刚打开了微信平台，好多朋友都在问青岛的那一篇文章怎么看呢？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直接回复青岛两个字就可以看得到了。而且您看到的应该是上篇啊，上篇教您就是有几个村是一定要去的啊。这个我们赵大夫一会儿也可以看一看，真的写得特别好。有好多的村都是我从来没见过的，而且光看他那照片拍得特别特别美，我没开你话筒，真的特别好看。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青岛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这是上篇。下篇呢可能会在稍后为您推出，下篇说的可能是吃的稍微多一点啊。来，我们先请出今天的嘉宾，今天咱们继续聊身边非常可爱的伴侣动物。我们请来的是美联众和非常专业的大夫，他是横跨两个科，一个是咔嚓界的老大哈。其实人家主业是这个皮肤科。 对，我是皮肤科的。 哎，欢迎赵博赵大夫，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众和爱康东医院的赵博医生。 哎，好，欢迎欢迎啊。今天大家如果有任何的关于猫猫狗狗的问题，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一开始呢先跟大家聊一个闲篇啊，就是说到这个秋天，秋天来了，大家会感觉到秋天要吃什么。 对哈，秋天其实好吃的还蛮多的吧？ 对， 各种水果也都有。 但其中有一样东西，一定是在秋天是最好的、最肥美的啊！ 螃蟹吗？ 说的太对，你怎么知道？就跟这词儿写的似的啊！秋风起，蟹脚痒，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如约而至了。每年中秋答谢客户、孝敬长辈，首选金世尊大闸蟹。市面上的大闸蟹品牌特别多，说起这个金世尊品牌的阳澄湖大闸蟹是10年的老品牌，专注高端大闸蟹市场，全国有50多家直营门店，北京也有官方的专卖，而且是全程2小时直接就送货上门了，还可以买这个礼卡啊，也正在火热销售中。中秋礼金世尊，预订电话您记住了，5288-6111，5288-6111，现在可以订了啊，应该是再过一段时间，因为前两天我刚跟我们周一的节目的嘉宾赵导，我们叫他错错，因为他就是推荐的所有的地儿啊，就是那个定位都不准，所以我们就给起名叫错错。我们约了一螃蟹局，他给我们打电话说，哎，咱们那螃蟹局可能稍微得推迟一下，本来定的是下周，后来呢说因为那边下雨， 所以螃蟹好像是不吃了还是怎么着了，反正就是不是特别好的时候、 嗯、 等到下下周的时候基本上就可以出来了，出来的蟹应该是非常之肥美，而且是今年算是秋天出的第一波蟹啊，大家可以尝一尝，这个品牌也不错，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另外呢，既然说到了螃蟹，我就先问一个啊、 嗯、 螃蟹我不知道赵博士吃螃蟹有什么风格啊，我吃螃蟹有点挑、 嗯， 我只吃中间那个黄和那个壳里边的肉和它那个肚子里边的肉、 嗯、 蟹腿一般我很少吃，有点懒啊，我一般不吃那些东西。哎， 主要我家有我妈那个包螃蟹一绝呀，我家那个蟹腿的话都是我妈在那儿扒完了之后能摆一盘子，然后就那个肉跟壳是分开 的、 哦、的 然后你拿起来吃就好了， 就是吃完了之后那壳还能摆回成螃蟹形， 能，可以的， 我厉害厉害，肉喂你是吗？ 肉一丝儿都不剩，就吃的超级干净。 世上只有妈妈好啊，那这个我妈没在身边啊，所以呢我只能自己吃、 嗯、 但是像这螃蟹腿我身边那位也不爱吃， 嗯， 我能不能就喂喂，比如说我们家狗狗猫，我觉得吃螃蟹腿有点费劲，但狗狗应该还好吧，能吃吗？ 嗯，这个要稍微小心一点，因为有的孩子还是会对这个螃蟹过敏的。我曾经在去年的时候，对，我曾经在去年的时候接诊了一个病例，一个猫，然后是一只暹罗猫，然后当时它也是差不多这个季节，然后主人在家吃螃蟹，然后也没有想太多，可能随手就把那个螃蟹壳丢到垃圾桶里了。 嗯， 然后那猫可能对这个味道会比较敏感， 鲜吗？ 对，然后就会过去，然后当时那个猫其实也没有去真正的吃，因为就是壳，可能过去轻轻的闻了闻，接触了接触， 舔了舔， 差不多，然后还拿爪子可能摸了摸，拍了拍那个螃蟹壳。然后等到晚上的时候，这个差不多是晚饭时间，然后再晚一点的时候就到我医院了、 嗯、 然后看到当时整个那个猫的爪子和前臂部整个都水肿的特别夸张，包括脸也是都肿起来了，肿的跟个大包子一样，那个脸就暹罗本身很瘦的，然后就来的时候那胳膊已经得有正常的胳膊的两倍大小的那个粗细了，然后水肿特别明显，然后赶紧当时紧急的打了脱敏的针，然后后来好一点了。 哎，猫不应该是吃鱼的吗？他们怎么会对海鲜东西还过敏呢？ 嗯，其实对什么过敏的都有，就像我们人类一样。 哦， 按说人类杂食的话，什么都吃，也有各种各样过敏的情况。 哦。 而且要狗的话，如果不过敏其实还好，但是狗如果你也给它吃蟹腿带着壳吃，有可能 会 刺伤消化道 的。 对对对，因为你看那个 还是有点危险。 蟹就咱们自己啃那个爪子的时候， 对，而且大闸蟹的壳还很硬的。 对，它掉下来的碎片还都是三角形的，还挺利。 而且蟹脚前面那个尖儿什么的，万一吃下去不小心，可能会划伤胃肠道的，甚至会引起那种梗阻啊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好好啊，因为是聊到了大闸蟹，就简单的问了一句，其实我今天是带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来的、 嗯、 还是我们狗群那边的问题啊。那个我们家，我不是我们家，我们那个狗群的一只母狗，因为我之前一直也关注问这个问题， 嗯， 他们到了临产期了， 嗯， 应该是不到一周的时间马上就要生了， 嗯， 就问我说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我先说一说啊、 嗯、 先不说问题，就是他们家的那个母狗啊，在上周的时候或者是上上周的时候、 嗯、 那肚子都还不怎么明显呢， 嗯 啊，就我就问他，我说是怀孕吗？他说是怀孕了，因为我们到那个医院去做 B 超、 嗯、 已经能够看出那小狗了，但是他肚子并不明显、 嗯、 说也就这一周的时间肚子变得硕大，还给我发照片，我一看、 嗯、 哦呦，还真是，就是说现在走路已经基本走不了了，就只能坐在那儿、 哦、 然后肚子特别大，我说这可能不止四只，他说对对对，因为那个大夫也说了，照 B 超的时候、 嗯、B 超对数量这块判断有的时候不会那么准， 对对，他说有可能是在哪个背后可能还 会 有一只， 挡住了， 对，他说可我觉得像这么大的肚子也不可能有四只，估计可能会更多，他怎么会一周一下就肚子变那么大呢、 嗯、因为一般在这个胚胎发育过程里面偏后期的一个时间段的时候， 嗯， 胚胎的这种大小的发育会非常非常的快，所以在后期的时候它往往这种体重的增长或者腹围的增长我们看起来会非常的明显。 哦，是孩子在这时候是长得特别快， 长个儿长得特别快的时候，在这个阶段 也是他们是也 一般早期的话的脏器发育比较快， 对对对， 到后面这个阶段往往就是体型在发育了， 明白了。哎，那像现在这样还有一周基本上就要产了、 嗯、 人家大夫说的是这一周随时每天啊都有 可能 会临产了， 嗯， 那需要注意点什么？ 说准备点什么东西。 他是出产的吗？ 第一次。 第一次哈，那这个家里最好能给他准备一个不太高的一个窝，可以弄那种软垫的窝，然后铺一些尿不湿在上面。 嗯。 然后周围稍微有一点点遮挡会比较好。他一般等自己要快生的时候，他会去找那种相对比较隐蔽、比较安静的地方。 明白。 然后呢，家里尽量也是能经常有人来陪伴去看着点，因为第一次出产的话，就怕万一他自己不太会去弄，不太会去处理， 嗯， 可能有的时候需要我们人工的去帮着他稍微助产一下啊，或者有的时候小狗生下来，如果就是这一胎的数量比较多的话，可能生到最后大狗会体力不太好。 对， 那你在这个生产的过程里面呢，可以给它及时的去补充一些能量。 说加油不管用是吧？ 嗯，可以喝一些葡萄糖水。 哦。 然后会吃一些比较好消化的食物，这样的都可以。说加油，这个可能没有太实质的帮助。当然，精神上的给它一些鼓励是没有问题的。 哎，狗狗跟猫。就是这个在生产的时候它的区别大吗？因为猫生产是不希望别人去打扰它，它就自己把它全产下来就 OK 了。 嗯嗯， 狗狗是需要我就陪着它吗？它看到人在这边它就会心安会好一些， 不太一样。这个就有的狗狗它对人的依赖非常强，尤其是咱们可以通过平时这种饲养的过程里就能判定它的性格。 明白。 那有的孩子真的是一分钟都离不开人， 嗯， 就恨不得黏在人身上长大这种的。那那个时候你可能家里有一个人陪伴会比较好。 嗯， 但也有一些可能就跟人没有那么亲近，那那个时候反而你给他一个独立的空间会好一点。 嗯， 而且一般像这种情况，比如说真的快要临盆的这个时间里，有条件的话还是可以到医院去做一个 X 光的检查。 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再去做一个。 对，马上一周就要生了，可以做一个 X 光的检查，一 个 看看胎儿的大小，就看胎儿的头径。 哦， 跟那个产道的那个比例是不是合适，因为如果胎儿太大的话，因为现在营养都很好，好多那种胎儿过大的情况，如果这个头径的比例跟那个产道的那个比例都还比较合适的话，一般顺产都问题不大的。而且一般 X 光片下面呢，咱们还可以去好好的数一数那个小狗的数量，这样咱们对生了几个会有一个数量上的一个判定。 对， 那那个时候你可能看着他生的时候，他生了比如第三个了第四个了，你可能知道肚子里是不是还有，是不是生干净了，那这时候我们就心里有数了。 嗯， 那再有一个也会跟人一样，有种胎位是不是正，是不是合适。当然对狗来说，就胎位好像不像人那个那么复杂，一般的还挺顺利的，通常。当然有些品种是非常高发难产的，你比如体型很小的孩子，你像约克夏呀，或者像这种吉娃娃， 对， 包括像这种小的泰迪。还有像这个法牛，法牛虽然体型不是很小，但是法牛的难产的发生率也非常非常的高。 是因为头大是吧？ 嗯，也不光是大的问题，就跟它自身的这种结构还是有关系的。基本上在临床里面，法牛生产顺产的比例非常非常的少，基本上都是剖腹产剖出来的。 啊，是吗？ 嗯。所以如果刚好是这几个品种的话，那真的一定要小心，最好还是有个产前检查会好一点。 OK OK， 嗯， 那生出来之后呢，小的小狗狗，刚产出来的小狗狗需要人为的去帮它做点什么吗？还是我就不用管它，只管好这个母狗就 OK 了？ 得看母狗的状态，因为有的母狗它母性很强，一般它会自己去处理好它的宝宝，然后包括喂奶呀，然后去舔舐这些小狗的身体啊。 嗯， 可能有的母狗母性强的这些事情都自己解决了，就不用咱们太多的去费心。 嗯， 但也有没有什么经验的妈妈，可能这个生完小狗本身的体力也不是很好了，那她也许甚至有的生完小狗宝宝会把自己吓一跳的，那个小狗狗一叫它会自己吓一跳就躲开了，就不去喂它。那那个时候可能在第一时间我们的主人就要想办法， 嗯， 一个是那个时候如果已经这个胎儿生出来以后呢，身体都处理好了，就母狗都舔过了都干净了， 嗯， 脐带也都咬断了这种的，那我们可能人为的辅助这个小狗去吃一吃初乳。 嗯， 因为初乳里面的这种免疫球蛋白的数量很高，那那个时候可以第一时间的帮助小狗提供这种母源的抗体。 嗯， 这个对小狗的健康是非常有必要的。 哦， 如果母狗躲开了不去喂奶，那可能我们人工的稍微扶着点那个母狗，然后把这个小狗凑到这个母狗的乳头上去喂一喂， 嗯， 或者轻轻的挤一挤都可以。然后呢， 这是一个，再一个，再有就是体力不支的，尤其是胎数比较多的那种，生完了以后，可能母狗就昏昏欲睡，就睡过去了。 嗯， 有可能会不小心压到那个小狗狗，那个时候我们要及时的把它挪开。 嗯， 要不然可能会压的窒息了，就死掉了。 对，对， 所以这个要稍微注意点。再有就是保温，比如咱们家里现在热，开空调。那如果刚刚生完小狗的话，一定要把那个窝弄得稍微避风一点， 嗯， 因为小狗的体温调节机制很差， 嗯， 万一吹空调着凉就很麻烦了。 嗯。 然后再有万一那个母狗就生完了就不管了，那可能咱们还得人为的准备一些这种脱脂棉， 嗯， 然后去帮助擦拭这个小宝宝的身体， 嗯， 把它擦干，然后当然也要这个动作要比较温柔一些，如果太用力的话可能会造成损伤的， 嗯， 然后再有呢可能要我们人工的帮助它去把脐带做一个结扎然后剪断， 嗯， 当然如果主人没什么经验的话，我觉得可以，也可以带到医院去做吧这个事情， 嗯， 反正就还是得有人真的是去看着点儿，尤其是第一胎的这种。 行，差不多我学会了啊， 嗯， 然后我跟他说的就是如果有问题呢先来找我哈， 嗯， 然后我不会呢我再发照片或者发问题给赵博啊， 嗯，其实也不用担心，因为现在北京市这种24小时的动物医院非常多， 哦，那倒是，那倒是， 及时的去，如果有问题，及时的去医院，这是最好的选择。 好吧啊，今天咱们聊的是伴侣动物，不耽误大家的问题时间。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咱们要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美联众和动物医院是集宠物诊疗、宠物洗澡、宠物美容、宠物食品、宠物用品销售于一体的综合型服务医疗机构。美联众和不仅可以为爱宠提供全面的生活护理所需，更是宝贝们终身的健康管理专家。体检、洁牙、驱虫、绝育套餐全年优惠不断，进店还有更多惊喜等着您。美联众和，让我放心的宠物医院。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今天是周六啊，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您聊的内容还是伴侣动物啊。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比如说像 LY 他说了，说9岁的男比熊啊，尿结石撒尿特别的费劲，建议手术吗？如果不手术怎么去缓解症状呢？因为这一时段的时间的问题我们先不回答啊，一会儿到下一时段的一开始我们来回答一下您的问题。当然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最后再跟您说说，刚刚我在一开头也有朋友说了，说什么大闸蟹，再跟您说一下，秋风起蟹脚痒，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如约而至了。每年的中秋答谢客户啊，孝敬长辈，首选金世尊大闸蟹。市面上大闸蟹的品牌非常多，说起金世尊呢，阳澄湖这个大闸蟹是10年的老品牌，专注高端大闸蟹市场，全国有50多家的直营门店，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礼卡也在火热的销售过程中。中秋礼金世尊预订电话是5288-6111 5288-6111。我们先来听首歌，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相约一生何曾改变， 花开盛艳花已残， 谁在拨琴弦啊， 情到深处人已散， 独自唱离别暮色迟迟春已晚，晚意如梦空嗟叹，任他似水流年。 茫茫岁月分不清何处是归期，恨不知心底的在意。 月光如水换尽了浮华的旧事，唯愿留一笔相依。 漫漫长夜舍不下华发坠青丝，不敢看你悄然远离。 若有来世盼你我皆寻常不已， 再相约不离不弃。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多了一个人呀、 我默默的观察了你们两个半个小时。 哎呀，挺好挺好，我们俩还挺好，挺搭的吧。 还行吧。 是是啊，你少说点啊。 好的，我就是为了说一句我是孙涛，接下来我 不 出声了。 你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把这个说一遍。 哦，好的。 哎， 来，本节目奖品由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提供的价值488元的金世尊大闸蟹礼卡一份。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北京官方专卖，全程两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是可以闭嘴了。 好，特别好， 各位听众再见啊、 哎！这就叫主持人的搭配，啊，哎，什么叫配搭呢？就是说我们这样的啊。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欢迎赵博赵大夫。 Hello， 我是美联创爱康动物医院的皮肤科医生赵博。 对，哎，说起那个就是。今天咱们聊的还是伴侣动物嘛、 对啊， 哎，说到伴侣动物，刚刚我看到了一个那个就类似于像新闻吧， 嗯， 就说到一种大狗， 嗯， 就是孙涛他们家养的那种大狗， 嗯， 哎，涛，你们家养的是？ 我可以说话， 可以聊天还是可以的。 美哀 ，yes， 好的 啊，我们家养的是哈士奇。 说那个哈士奇把那毛扒开了，涛涛不是说他们家的毛 都扒不开 。然后就是说有一新闻就说把扒开之后原来也是像涛涛这样说扒不开，也就没看过它皮肤长什么颜色，但是那个主人就特别好奇，就把他们家的那个毛哈士奇的毛全部扒开，扒开之后发现它那毛底下有好多白点儿。 白，我们家没有，我们家好像有老年斑， 那不知道是不是啊， 因为我们家 反正是有白点。 前一阵儿不是做手术了吗，把它都给剃了。 哦， 剃了我就看见它那个 就一块一块的， 会有一片一片的， 那是不是胎记啊？ 不，也不知道是胎记还是老年斑，反正是有一片，但是没有白点，但是也是粉的，粉色的皮肤， 然后就 白点风， 不知道是什么， 有没有白点风这个？ 还真有 啊，真的， 真有、啊。 但是一般白点，我不知道他说的白点是什么，可能更常见的会是皮屑这样的一个情况，皮屑或者毛囊管型，可能都比较多。 他说的是皮肤长在皮肤上的白点， 长在皮肤上的白点， 皮屑应该就 掉下来了吗？掉下来 的 吗？ 掉下来。 我接着往后说啊、然后呢，他就特别好奇，说这白点是什么？一开始他也怀疑是皮肤病，他就把那毛滋滋滋全剃了。 嚯、 剃了之后发现不是那个白点，是他的那个毛囊。而且有的也像涛涛说的，可能是有胎记，就一片是黑的，一片是白的。他还发了一张照片，看似跟那斑点狗似的。 哦， 嗯， 就是皮肤颜色发生变化， 就长成斑点狗的样子了。剃秃了之后， 一般来说，哈士奇的这种皮肤颜色其实还是比较均匀的，当然也会有这种色斑的存在，跟人一样，人也会长什么胎记啊、痦子啊，这些狗其实也会有的。但大体来讲，还是应该算是一个皮肤色素比较均匀的品种。如果你看到它特别明显的那种斑块状的这种皮肤颜色的存在，那这个还真得关注一下是不是有皮肤病， 就有可能有问题，是吧？ 对，有可能会有。得看一下 了、那皮肤病也会变成一大块，那白色的一般是啥呢？他们会有白点风，白点风应该是全身白吗？ 不，它也是那种斑块状存在的。 哦， 通常跟一些免疫相关的问题就会出现，包括人的白点风也是，其实也是这种免疫介导性的问题。 那他们这种能还有的治吗？ 色素的这块真的是不太好去控制的。 也不用管它，也应该没 什么问题。如果没有其他继发的问题，可能也就不用管了。但有的时候，如果真的是出现这种色素改变了之后，也会 存在一些可能的这种激发的微生物感染， 嗯， 尤其是细菌这块可能会有，但是还得搞清楚它这个皮肤色素改变的原因是什么， 嗯， 因为好多的自体免疫病或者免疫介导性疾病都有可能会造成皮肤色素的变化， 嗯， 包括像咱们刚刚说的白癜风，那还有像很多比如说盘状红斑狼疮啊， 嗯， 这种问题都可能会发生， 嗯， 所以那个就还真的是得看一下是不是需要治疗的一个状态 了。哦，那哎，他如果有那个斑，像哈士奇这种吧，属于是毛比较厚，长不长斑吧， 嗯， 其实你平时不剃了你也看不出来， 嗯， 比如像很毛特别短的那些， 嗯， 其实能看见裸露的皮肤的色儿， 嗯， 那如果长斑了，会不会有一些家长有一些美容方面的需求？类似你们姑娘买点什么祛斑的什么东西的那些， 还真没有。平时至少我没有接触过 到 这样的家长。 白吗？ 就好像没有对这方面有太多的要求吧。 啊， 当然你要看它是病理性的还是生理性的。如果病理性的，你要去管它的这个疾病的状况，那就该治疗治疗了。如果是生理性的这种色素的变化，那就任由它去发展呗。 哦，哎，一般长斑会很严重吗？会和比如说什么肿瘤什么的联系起来吗？ 嗯，有可能，因为尤其是黑斑这种的，有的时候会是这种皮肤的黑素瘤啊什么的。 哦，那这个 白斑也有黑素瘤的可能，黑素瘤的话它有低色素性的那种，就更严重更恶性一点。 哦，那就切了就 OK 了是吗？ 嗯，不是那么简单的。 哦， 有的还真不是切了就完了的，肯定就如果是相对比较良性的，那可能切了还会好一点，就不太容易复发呀，不太容易转移这样。如果是病理等级比较高比较恶性的这种，那可能切除了之后还需要药物治疗的。 哦，还是挺麻烦的哈。 嗯， 咱们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哈。 来吧， 这儿这个有些朋友说啊，我家狗半个月前吃的驱虫药，昨天遛狗的时候发现它吃那个掉在地上的生肉，我还要再马上给它做一次驱虫吗？还是等到下一次驱虫的时候一块儿做？吃了块生肉。 嗯，如果是有这种怀疑的寄生虫接触的这种暴露风险的话，其实超过2周以上的时间是可以考虑再次去做驱虫的，没有问题，也是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做法。当然如果它是一直以来都坚持着定期驱虫的话，尤其是有的主人驱虫做的比较多，可能每个月去做这种体内驱虫，那那个时候你也可以等到下一次，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吃生肉不是没什么问题吗？他们， 那你得看肉的安全性好不好。 本来的在原始社会不就是一直吃生肉吗？也没有人给他们吃熟的呀。而且我还看过一个文章，就专门说像我们家那个犬种，就是， 嗯， 西伯利亚那边的，他呀，还是那个萨摩呀，还有阿拉斯加那几个狗，他说他们消化生肉的能力比消化熟的要强很多，说他们从古代都是吃这些的。 你要远古时代的全都吃生的没熟的， 嗯， 当然咱们现在驯养动物，因为毕竟已经家养化那么长时间了，其实它在胃肠道功能的这个部分还是会有一些变化的。当然生肉不是说完全不能吃，但如果吃的话你要考虑食品安全的问题。可能寄生虫的问题还好，因为你比如说把肉冻过了，当然得冻足够的时间然后解冻，那个时候可能寄生虫大部分的寄生虫卵就已经被这个冻和解冻的过程杀死了。 嗯， 但还有一些杀不死的，你比如说一些细菌或者细菌毒素，尤其是像咱们食品安全里面经常提到的像一些什么沙门氏杆菌啊， 嗯， 这些问题，那很真的很多的病例都是吃完了主人没太在意，然后就闹肚子上吐下泻的这种。 哦， 反而是这些像哈士奇啊这类的犬种，包括像哈士奇啊柴犬啊，嗯，还有一些吧就胃肠道比较敏感的，真的是稍微吃不对付了就会闹肚子的。 哦，所以生肉还要 谨慎 啊，谨慎的喂一下，得试一试看看，反正有的狗吃就没事儿。我就见过一直家里喂生肉的， 嗯， 他们说要帮助他找回血性， 反正不是完全不能吃，但真的是要注意食品安全的问题。 哦，他们还有一种说法说吃了生肉以后狗会变凶， 好像也还好吧。 啊， 跟驯养方式有关系，胃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嗯，我觉得就是劲儿会变大。有一部类似于像纪录性质的一部电影叫猎人。 哦， 就是讲的在那个地区仅存的有那么几个猎人，是那个地方的环境特别恶劣， 啊，一到了一年四季吧，都不光是到了冬天，可能秋天就开始下雪， 哦， 大雪就封山了。他们呢就上山打猎去，打兔子呀，当然也可能会打一些比较大型的动物，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他们足以过冬了。他们家就养了几条狗，养的就是说的就是这个猎人和其中的狗的关系。原来有一个狗老大，这个狗老大呢在和陪同主人一块儿去城市的时候，应该是城镇吧，去购置一些过冬的物品的时候，结果呢你看这就是没拴的问题， 哦， 他也没拴，结果呢就冲过马路就被车给啪撞死 了、 哎、撞死了之后呢，因为这条狗是头狗，就是他们算是领头的那个， 哦， 就是他不是 雪橇的吗， 雪橇的就是领路的那个， 哦哦哦， 第一只、啊，结果就在找这第二只到底谁能当这领头的。然后呢不是因为撞死了吗，就这个卖给他货品的这个店长呢就特别的惭愧，说是这样吧，我这边正好有一只母狗，年龄也不大，就送给你了。当时他也不好意思推脱，就把他带回去了、但是呢他心里边还是觉得这只小母狗不行， 哦， 他得且培养呢。 嗯， 但是没想到在一次他们出去打猎的过程当中，他那个雪橇呢就落在冰河里了。他就一直叫刚当上头狗的那只原来的狗、一直叫一直叫也不回来，这个时候呢他就叫了那只母狗的名字，那母狗就不动了，然后就往回跑，带着所有的狗往回跑， 哦， 从此他们的关系就更加加深， 天生的领袖才能、 哎、没错，他就慢慢的变成头狗，就讲的是这个故事。就这些狗他们喂的全部都喂的生肉，当时也那个好像提了那么一嘴，说为什么给他们喂生肉、 哦、有劲儿， 第一有劲儿，第二它御寒，就是吃生肉更它的热量更足 啊、哦、真的吗， 对，就是因为你它这些狗不是住在它屋子里的、 哦、 屋子里空间非常有限，就让他们两个人能住下、所有的狗都是在外边、最多搭了一窝、就在那窝里躺着、所以就是怎么什么能够让他们度过这个漫漫长夜，而且是特别寒冷的长夜，就是给他们喂生肉， 哦， 一点不加就喂生肉、 哦、 也不加盐什么的。 其实像生肉的话，就是里面的一些营养元素毕竟还是比烹饪过的要更丰富，因为烹饪的过程就会有这种营养的流失， 应该是， 但确实这个还是安全的问题得想，因为我至少我曾经就接诊过几个病例，就是因为吃生肉然后导致的这种吸虫的感染，肝脏的这种肝片吸虫还有滑脂睾吸虫的我都见过、而且那个结果都是很惨烈的、就最后都没活成，都死翘翘了、所以这个真的是得考虑的。 所以我觉得城市跟野外 可能跟那种野外的环境还是不太一样， 就是说那个动物也好人也好它适应能力也不一样。 对， 其实你要说咱们可能现在你吃点这些吃不惯，但是如果把你就限定在那样的环境，你只有生肉吃， 对， 可能你坚持活个半年你也没啥， 对对对， 对吧， 就像咱们如果从小 坚持不下去的可能就不行了， 就啃生肉可能也消化功能也会有点进步， 就比如你看咱们去好多朋友去欧美国家喝凉水就喝不了， 对， 喝人家那个冰的各种，早上起来喝人家的冰牛奶冰果汁，好多人就觉得早上起来第一口就喝这个就拉肚子， 对， 你其实在那儿适应个十天半个月的 也还好， 也就没问题了， 对 对吧， 所 以就是个适应的模式。 来吧啊，再来看一下 LY 的问题，本来说一开始回答您的问题结果全让我们俩给耽误了，抱歉啊。他说九岁啊，男孩比熊，尿结石，撒尿特别费劲，建议手术吗？如果不手术怎么去缓解这个症状？ 这个还真得看结石的大小和位置了，如果他结石长在尿道的地方的话肯定就会影响排尿了，那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尿闭，排尿困难，如果是结石还在膀胱内，那这个就得看它有多大，然后这个表面是不是光滑的，因为结石的种类啊非常非常多，不同成分的这种结石它可能外观上也会不太一样，你比如咱们临床里比较常见的会有这种比较光滑的结石，也会有那种外表带一些刺刺的，我们一般管它叫鸟粪石，那如果是那样外表带刺刺的结石在膀胱里，它会非常容易刺激到这种膀胱的黏膜， 想的都疼， 甚至可能会对会有疼痛，然后包括尿血这都有可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得基于检查的基础之上吧，有条件的话还是，如果结石又比较大这种，有条件的话还是尽可能的能手术把它先取出来，然后做一个结石成分的分析，然后之后呢再通过药物和饮食的这种调整， 尽可能的让他别再复发这个问题就好了。 嗯，哎， 但那个年纪的孩子排尿情况有可能也会跟前列腺的问题有关系。 对，我就觉得他可能犹豫在就是九岁了，对吧？相对年龄可能相对比较大了， 嗯， 还适合做手术吗？ 其实九岁还好吧，如果体况啊各方面的脏器功能都不错，心肺功能没有问题，凝血功能也都没有问题的话，还是可以考虑手术的。 我们家狗上次做的时候都十一了。 嗯， 十一 也是做这个尿道手术， 不是？ 哦，前列腺出了问题， 做了别的手术。 前列腺怎么了？ 我们家是母狗 哦， 母狗没有前列腺吗？ 嗯， 没有吧？ 你做的什么手术？ 就是，做的那个肘那儿长了一个小的那出血的那么一个瘤， 哦， 就是手术。我觉得他主要担心不是麻药的问题嘛，麻药代谢的问题， 哦， 是吧，小博？ 只要术前检查做详细，因为现在一般我们都还是会用呼吸麻醉， 嗯。 相对安全性还是不错的，如果他术前检查的各方面的功能都还不错，应该问题不大。 嗯， 九岁也不是说特别特别夸张的那种老，就还好吧。 哎，狗狗呼吸麻醉他们是有一个就专门能套在他们嘴上的一个， 嗯，不是，我们一般会用气管插管。 插管啊？ 对，就直接把那个气管插管放在气管里面。 嗯，他们能让你插吗？ 会有一个诱导麻醉先给他，然后他就不反抗了， 哦， 就可以了。 哦，好吧， 舌头就耷拉出来。 哦， 那个都是要人工的把它拉出来的，不然会堵塞的。 哦，哎，那像他说的，就是如果不手术，有什么能缓解的吗？比如说人有出现这样的问题， 激光碎石， 就是，哎，这是一种， 是吧？ 还有多跳跳绳， 嗯，狗还真没有激光碎石。当然，你看它结石的大小吧。因为咱们有一些成分的结石是可以通过药物来缓解的，包括其实中药化石的中药也有，你像我们那儿也经常会给一些复发的这种结石的病例，或者有的时候结石比较小的这种病例去吃一些中药，然后定期的去监测。 嗯， 我手里的病例最快的可能两周的时候复查那个结石就消失了， 啊， 嗯，慢的可能要几个月， 就是随着尿液就排出去了， 就化掉了，就出去了， 啊，化掉了。 当然公狗的话吃那个化石的中药或者吃其他化石的西药会有一定的风险，因为公狗相对也谈不上副作用，因为公狗的尿道啊相对比较狭窄，如果那个结石一开始很大存在膀胱里，那在变小的过程中有可能会随着尿液不留神堵在尿道里，那如果真堵到尿道里了那就得手术， 那就只能做手术， 没得跳了。嗯， 哦， 要不然就尿不出来了。 好，听着就挺那个什么的， 反正挺疼的。 是的，是的，是的，好吧啊。今天咱们聊的是伴侣动物。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想要问一问我们专业的来自美联综合的赵博赵大夫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我们要先进一段信息和一条音乐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等待着你到来的消息，迫不及待。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吃喝任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18: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哎，到周六呢，我们要聊的话题就是您身边的伴侣动物。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今天做客的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美联众合的赵博赵大夫，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赵博。 哎啊，这个因为一开始啊，涛涛还没在的时候，或者说还没出声的时候啊。我跟赵博老师呢，我们就聊了一些关于小宝宝 生产的问题。 哎，你听到了是吧？然后我们就聊到了这个问题。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问出来，就是咱光说小宝宝怎么照顾了，那像这个刚生完的这个狗妈妈，我们需不需要特别的照顾一下？比如说给它喂点特有营养的东西，包括他们会有下奶的什么的问题吗？ 有可能会有， 有可能会有啊，也得喝点鲫鱼汤什么的， 那倒不至于。但是一般其实从孕期开始，他的饮食就应该已经是更换好了的，一般会吃专门的那种孕期或者哺乳期配方的狗粮。然后呢，其实产后如果是顺产，产后不出奶的情况对动物来说还是蛮少的，就是在营养充足的情况下。但是反而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就只生了一胎的，或者剖腹产了之后小狗人工喂养的这种，可能会有这种出现胀乳啊、乳房炎啊这样的问题会有。 明白。那像小 看着点， 哎，像他们就是比如说真的遇到了这种不出奶的情况，因为人的话如果真的也遇到这样的情况，是可以用奶粉或者就是代 替奶粉， 对对对，能代就是代替母乳的。狗狗也可以吗？ 对啊，咱们现在有专门的那种配方奶粉，有猫的有狗的都有。就可以 就直接用那个喂就行了。 当然最好还是吃母乳，尤其是初乳，对幼年动物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提供母源抗体在这个部分。 能不能给它找一个奶妈？ 也可以啊，如果有条件的话。 是，哎，是有这种服务吗？ 服务暂时还，反正至少我们医院是没有，因为很难找得到。而且就算有，好像一般的这个家长也不太愿意就是去帮助别人喂养，因为毕竟你去给其他的小动物去喂奶啊，对它自身的身体是有消耗的。 哦，明白。 因为哺乳的这种营养支持真的还是很重要的。 但是一般狗狗的奶水挺充足的， 一般还是够的。 就是 你 涛涛知道， 我怎么就知道了？ 我们去 说的好像是我吃狗奶长大的一样。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你见过的那两只特别雄壮的动物是吃狗奶长大的。咱们去大兴野生动物园， 哦， 一只老虎，一只狮子，不就是吃那只狗狗的奶？哎，不对，吃那只狗狗它妈妈的奶， 对， 长大的，对吧？ 哦， 也得长得挺茁壮的。是挺茁壮，我没见着食物， 是吧？但是那个我后来想，可能也吃不了几天，因为他们的体型有点过大，你说是不是？容易一口就给那边 嘬干了， 是吧？那小狗才多大呀，对不对？ 吸奶大法， 一个老虎，一个狮子在那儿喝，是吧？感觉是。 所以你们要继续问一下，你说，哎。狗妈妈现在在哪儿呢？ 狗妈妈可能已经 喂完就走 了，过世了，真的。 嗯，好吧，哎，来，咱继续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啊。如果各位有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这是卫东大哥问的。他说：“问问赵大夫啊，我们都知道您家是两只暹罗了啊。他说呢，说我家老婆啊，关于这两只暹罗就特别宠爱，什么都喂啊，像什么鸡翅根啊、猪肉脯啊、火腿肠啊、酸奶啊、蟹黄瓜子啊。” 您这都是春游的 瓜子儿，好多年没有吃过了。 我的天，说猫吃的特别胖， 嗯 啊，就这些东西，反正零食什么都喂啊，只要人吃他们都喂。像这么喂养科学吗？我建议您把妈字儿去了。是 科学， 肯定 不科学， 不科学吗？我们现在不是都让大家保证食物的多样性吗？ 哦， 我觉得听起来 这算合理膳食， 还 是 挺多样的，对吧？ 多样性本身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了。 嗯， 但是如果是人的这种食物，对他们来说就含盐量真的太高了、 哦， 而且本身又是肥胖的动物，你给他那些高能量、高油脂的食物。如果太胖了的话还是会影响身体健康的，尤其是太胖的话、 嗯、 对骨关节的负担，然后对这种心肺功能的负担都是非常大的。 嗯 嗯 所以还是多注意会好一点，尽可能的减减肥吧。 他们可以吃瓜子吗？我觉得就是像咱们是你是有后面那个臼齿是可以研磨的、 哦、 他们不都是全齿吗？ 对猫来说是不太需要去吃瓜子，因为本身它是纯肉食的 东西，没法消化呗。 当然偶尔吃那么一颗半颗的也不会怎样。 他们没有猫生当中无聊的时刻吗？需要一把瓜子来慰藉， 那还不如来点猫草呢。可能他们会更开心。 行吧，明白了。 好啊，能改就改改啊，改不了就算啊。 嗯，没事、 哎、关于像猫吃这些乱七八糟的、嗯、它会有什么影响吗？因为狗狗我们最直观的，有人都说啊，说老吃人吃的东西毛褪色，而且对它的肾不好，就有过这样的说法啊，但我也不知道到底真、嗯、真的假的， 科学 也不科学。 对，因为人类食物的话 不一样，对吧？ 那倒 是吧。你像我姨夫他们家， 嗯， 吃的就咸， 哦、 我们家呢口就淡，人家就不爱来我们家吃饭。 哦、 一来我们家吃饭就老觉得盐放 头发掉色 儿，对，盐放的少，而且呢。他们家人吃肉吃油吃的比我们家重、 哦、 一来我们家就觉得菜又淡，然后那个肉也少，而我一去他们家呢也确实吃，人家我们家要炖肉吧、 嗯、 炖一锅肉，比如说里头我妈就容易搁点什么土豆啊，搁点萝卜呀、 啊 嗯、其实肉和那个菜的比例可能是一半一半， 挺好。 到人家家纯肉，而且人家家也能吃，就是一旦人家炖一锅肉，搁我们家可能仨人吃不了， 嗯、 人家仨人咣咣咣就吃完了、 哦。 所以你看，就各家各家的饭，你要同样两条狗分着这两条，也都是人的饭， 哦、 那就差很多，对吧、哦？我们家以蔬菜为主。 哎，那像涛涛他们家这种饭，是不是狗就能吃了？ 那最好也别，还是营养不够均衡。 就这种不咸的是不是就可以给它吃呢？ 也不光是盐分的问题，其实有很多营养元素，你包括蛋白质的这种含量，油脂的含量，然后一些微量元素维生素，然后加上你像其实盐分主要还是一些矿物质的这种，包括咱们所谓的盐就是氯化钠嘛、 嗯、 对吧。那如果盐太多的话，对皮肤毛发倒是没有太大的影响，主要还是对心血管和肾脏的影响比较大。 嗯， 而且对狗来说，如果是太高蛋白的饮食，对肾脏的负担也会大，但是消化的负担也会有。你可能给一个狗吃太高蛋白的食物，长期的话，你可能会拉稀的。 哎， 它消化不了的。 我们吃高蛋白吃多了，不是会拉屎特别干吗？会特别臭。 嗯，你再多点可能就不干了，就变成稀了。 没有尝试过更多一点。 而且像毛色这块其实跟什么盐不盐的也没什么关系，毛色主要还是由这个遗传是一方面，因为毛色呀它是在这个毛基质的这种黑素细胞形成的这种色素颗粒，然后往上传递给毛发，然后长成的这种不同颜色的毛发。那在这个部分如果跟营养有关的地方，主要是一些食物中的氨基酸，当然氨基酸的前提呢就是蛋白质了、 嗯， 氨基酸里面有一些比如说像酪氨酸啊什么的，那它可能对这种毛色就会有帮助。包括我们临床里也接诊过一些病例，就是比如说尤其是那种棕红色的小泰迪，可能主人会希望它的毛发颜色深一点什么的、 嗯、 有的时候如果真的是太浅，就是明显的脱色的那种表现的时候， 缺锌。 嗯，也不是，它可能洗浴方式不合适，这是一个。然后再有呢，有的可以尝试着给一些适当的这种营养添加剂啊，可能还能长得更深一点。 嗯， 尤其是像幼年的，有的那个养茶杯泰迪的，从那个买回来之后就说，哎呀，一天吃个10粒狗粮，然后别撑着呀、啊、这那的，然后结果长期的这种不充足的饮食导致的这种蛋白质的缺乏，然后发生了那种什么毛发一折断呀、脱毛啊，包括这种毛发颜色变浅啊，这样的情况都还是时有发生的。 我前一阵有个病例，就是也是非常小的那种小泰迪，然后本来是一个深棕色的，然后但是它因为营养的这种问题呢，就变成了比较浅的那种棕色。 嗯， 然后后来在加强了营养之后，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新长出来的这种新生的毛发的颜色就很深了。 哦，哎，所以营养是关键，无论是吃家里的还是吃就是商品粮， 嗯， 这都应该保证营养的均衡性。 对 对，一般家里呢，医生不让你总吃家里的吧，主要是担心您家里的那个饭呀，一是咸，二就是它可能多样性不够丰富，有的家就是 对 常年的菜摊馒头，对吧？或者说是 您凑合凑合也就算了， 哦， 可不能为难我们家的狗狗。 也是，我觉得家里啊有点剩饭，想让他吃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对，我觉得这也客观上不浪费， 是， 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多少啊一半吧。你像我们家。也给他专门做人吃的东西， 哦， 就是每天给他专门买馒头，然后比如里头有鸡腿啊，或者是肉啊什么的，就给他配一部分。但是每天会早晨给他加一顿狗粮， 哦， 就是起码让他在保证口味的时候，那狗粮那一顿呢，还能保证他基本的营养。反正我们家这么多年养，还是可以的， 哦。 我觉得反正别太单一了。 咱们俩还有点像。因为咱们炖肉的时候一般不都等到五六成热的时候你再放盐吗？ 嗯， 我一般都是到五六成熟的时候， 哦， 我就会捞出这么几块来 给他吃， 哎，留给他吃， 嗯， 这个也没什么盐分，而且我一般炖肉放这个带颜色的什么酱油啊这种相对少一些， 哦， 最多也就拿点老抽提提色，最多也就这样了， 嗯， 包括糖什么的放的也相对少， 嗯， 只不过会有一些料的味道， 嗯， 所以呢这个他吃的也挺爱吃的， 挺开心的，吃的 目前看也没有褪色的特别厉害，哦， 但这个一家料就得说一说了，因为像人吃的这个食物， 啊， 大家不要理解错误， 嗯， 就这个因为一般我们人不管炒菜啊炖肉可能会放一些调味料嘛， 肯定的呀， 尤其是像一些什么葱姜蒜这种的， 对呀， 尤其是葱蒜其实对犬猫都是有毒性的，如果这个量是对他们来说足够的中毒剂量， 哦， 那可能就会出现中毒反应了， 哦， 有可能严重了就要命了， 也对， 所以这个要小心， 不要放葱 啊，对对对，这个我倒还真不放， 嗯， 蒜我倒是放， 我们炖肉的时候葱放的很少， 包括洋葱什么的，这种炒菜很多家里都是会 放 葱的， 就放点姜，姜放的比较多， 前期姜、去腥、 八角、香叶、 嗯、 桂皮， 但是香辛料这种的还是有一些对动物的胃肠道是有刺激的，所以还是尽量不要太去接触这些东西， 我跟你说我们家狗你如果放调料放的太多不吃， 哦，真的， 真的， 我的天， 我越是往人觉得香的那个方向炖 啊， 越不吃， 那你家狗还挺奇怪， 哦，真的它特别奇怪，就是我前一阵它不是生病的时候我买了特别好的那个什么科尔沁大草原牛腩肉，哇，多少钱一斤， 嗯， 生肉80-90块钱一斤，哦，就不便宜，真不便宜， 是不便宜， 然后我给它炖的呀特别香，我都流口水了。 你看着都馋了， 真的，就是那个咱们的那另外几位经常来的医生， 啊， 然后看着我拿那饭盒说，哎呀人不如狗啊，因为他们在吃盒饭。然后我第二天我也给那个老孙同志和那个 分出来了点儿， 哎，耿大夫给他们分了一点，我说那边 用的还是 那个盒，别说这么惨是吧，什么人不如狗，给他们炖了一部分，他们反响很强烈，纷纷还要求再来，但是我给我们家狗炖的那个不吃， 哦， 就是因为里头可能有香叶呀，桂皮，它就是有那个它觉得奇怪的味道， 哦， 它就我觉得可能给它生的，它没准直接就吃了， 哦， 嗯，所以这些也真的是因狗而异， 嗯， 不是咱们觉得香它就一定能香的， 对对对 吧， 嗯，这倒是， 嗯，我们家的狗还挺棒的啊， 嗯， 来再看一下 H 的问题，他说我们家的狗狗啊是一女孩啊， 嗯， 已经做过绝育了，但是做完之后还是特别爱起腿， 嗯， 这是为什么呢， 哎，有好多母狗也喜欢， 我厉害了，我跟你说 对吧， 真的 我就不太明白他们做这个动作， 对对对啊， 是干嘛呢， 这个是属于人类把这个动作想得太过于单一了，实际上在对狗来讲这种 不单一它还能是什么， 这种奇怪的动作并不一定只意味着生殖行为， 哦，他 们在这种奇怪的动作里面蕴含的这种 他们种群内的等级的意识，就是一般比如说一个狗被另外一个狗骑了，那被骑的那个狗可能相对的地位等级就要低一些，然后去骑他的那只狗呢相对地位等级就高一些，它是有这种地位等级的宣誓的概念在里面。 那它骑主人的大腿意思就是我比你地位高， 有这种可能性， 是这个意思吗？ 对。 那它骑布娃娃呢？ 那 虚拟一个朋友出来，你要创造出自己高人一等的地位， 这叫凑团， 有这种可能性。所以其实他们这种奇怪行为真的不单一只是一个生理上的这种，也有一些就是社会行为方面的问题。 哦，这么说我们就理解了， 就是人家要组一社团，社团成员不一定够啊，所以就捞点。 但是这个老大必须要当，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三个人来我也得是头，老没有人拉进来一个 对对对 我也得当头， 是这意思。老自己当老大觉得差点意思。卫东大哥也说了，说没办法呀，都我老婆看电视的时候吃零食，就是刚才他们家那暹罗猫， 嗯嗯， 什么都喂。他说他老婆看电视的时候就喜欢吃零食， 哦， 然后两只猫呢就眼巴巴的看着他。啊，装可怜， 嗯， 不给他俩吃吧，就会用鼻子去拱他老婆的手，怎么觉得这么像狗呢？感觉哈，他说他老婆心一软，这就喂了啊，也不管喂的是什么， 那个什么蟹味瓜子什么的，确实很像 啊，是是是， 是吧？ 哎，关于这个问题，你说蟹味瓜子咱吃的确实挺香，而且也挺咸的， 闻着就香， 因为你吃多了叫水。 原来我们家那个楼下超市有那么一个。格就是那个格子店吧，类似，就是它里头有各种味儿的瓜子儿，这里头就有这个。我有一度啊，走到那个边上就得买点，走到那个边上就得买点。后来我不敢从那儿再过了，因为确实有一种吃了就上瘾的感觉， 欲罢不能。 哎，真的吃起来真的是好吃。 哦， 但是我就说他们动物的评价系统和咱们应该是不一样。 哎，但是你吃过那个狗的零食吗？ 闻过 吧， 没敢吃， 闻着也挺香的。 好多狗粮那个什么牛肉味儿的，我闻过，我觉得一股特别强的味精味儿。 对呀，啊， 特香。 我还真的，我尝过他们的那个，嗯，我给他买的那鸭肉脯 啊， 我就一闻，我说这也太香了， 嗯， 我说这盐分能不高吗？ 然后你尝了尝， 我老婆说你试试， 嗯。 我说那我就试试吧， 嗯， 我就嚼了一个，哎呦，真是不好嚼，真是可费劲了， 特硬是吗？ 但是吃起来一点咸味儿都没有， 哦，真的呀， 咸味儿特别淡，特别淡， 哦，说明人家还是有良心。 对，不知道它这味道是怎么回事的，就是全靠味精顶吗？ 会有一些食品添加剂。 那这种对它，那还没有我们的八角大料什么的，对吧？ 其实你要真是想添加一些副食的话，可以自制一些，没有问题。比如说煮一点点鸡胸肉啊这种的去吃，也没有问题。但是就是配比的问题，就是至少它要保证一个饮食均衡的食物，就比如咱们商品化的这种狗粮、猫粮，那至少要占到日饲喂量里面的70%以上。 嗯， 哦， 这样相对问题就会好一些。 好吗 ？H 也说了，真忧伤，他一天3次告诉我他的地位比我高啊。挺好啊， 那怎么办呢？一会儿我们告诉你。 对对对，有任何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马上回来。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在你身旁，不论走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还有我们的来自美联综合专业的医生赵博医生，欢迎您。 大家好。 哎，今天呢咱们因为赵大夫呢主要主攻的是皮肤科， 对， 但是呢又是 京城 咔嚓 咔嚓 圣手啊、嗯、所以呢我们可能也会聊一些这些问题啊。 好， 比如说刚刚有一位朋友他就说我们家的女这个 母狗 已经咔嚓过了，为什么还是爱骑腿啊？你看我们这个赵博大夫就给出了非常正确的回答，这是地位的一种彰显。 地位， 对， 那如何把这个地位扳过来呢？ 这个真的有难度，因为像他这种等级意识很多都是从小的时候逐渐形成的。 嗯， 对，就是一般我们会讲说社会化，那这个往往在早期的社会化的过程中其实就已经形成了这种等级的意识。 嗯， 那一般都是幼年时期的。 嗯， 如果说已经成年了，你想要改善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还真的得去做一些行为纠正才行，但是这个过程还是比较难的。 嗯， 得去专门的这种做行为纠正的或者训练的地方去了。 哎，说到这儿，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 嗯、 其实就有关于像小狗啊小猫可能还好啊，尤其是小狗狗它的一些教育的问题。 嗯， 什么时候对他们进行一些技能的训练或者说一些好习惯的培养是最黄金的时期呢？比如说别乱捡东西吃， 嗯， 比如说我给你狗粮你就吃、嗯、比如说见到了陌生人不要去扑、 啊、 怎么能等等等等、哦、类似于这样的，什么时候去训练它是最好的时期呢？ 一般就是说行为就是好习惯的这种养成还是早期会好一点，一般的3个月龄以上就可以了，早期的这种行为的纠正就可以去做了。 哦， 如果是一些技能上的训练，我觉得年龄还是不要太小的比较好。 不要， 因为太小 了、哦、 因为那些训练它需要一些训练强度的，如果年龄太小的话身体的体况可能接受不了那么高强度的训练。 哦， 那一般会建议在半岁以上吧。 哦， 半岁以上，我以为要说5岁以上 那就晚了 我们这个狗群 嗯 又壮大了、嗯、又来了一只。 你们现在是不是已经成为京城第一狗群感觉已经涵盖了这各种区县已经有10000多人了， 至少那 10000多人5万多狗 就是在我们那个小区附近。而且特别好的是凡是加入到我们这个狗群的就是相对于养犬来讲大家都是非常注意文明素养的。 嗯， 比如说进入到我们狗群的朋友可能我不知道之前会怎么样，但是之后的话大家都会比如说像捡狗屎啊去有牵引绳啊、 哦、 等等，这些都是标配、 嗯、良性循环。 这个真的非常好。 对，这个特别好， 非常好。 而且呢大家会现在有一种他们叫做抓粑粑神器。 嗯， 就是其实就是一个你外边看就是一张餐巾纸、 嗯、 然后呢上面有一个塑料袋的头，你可以把手伸在那个塑料袋里边、 嗯、 拿那个塑料袋外面有纸抓完了之后、 嗯、 翻过来那么一套直接就成一个塑料袋了。 哦， 他们这个有一个人买了之后所有人都觉得诶还挺好的，一看价格也挺便宜的挺合适、 嗯， 狗群里边现在成为了标配，都说这个抓粑粑非常合适。 哦，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个狗群越来越壮大，挺棒的。 对对对 对，挺棒的。 嗯， 最近有一个刚刚加入到我们狗群的一个年轻的狗狗，特别小，4个月5个月呀、啊，是一只边牧。 嗯 嗯， 边牧本来就是非常之活泼， 非常嗨。 对， 嗯、对，但是它有一个问题，也是他们家长比较担心的，就是它特别亲人。就是见着人特别愉悦那种心情，尤其喜欢孩子、 嗯、 哦，扑人家。 对，但是就是一看见孩子，他其实是高兴， 嗯， 但是他的家长就特别担心。到了我们狗群，我们有的时候会一看旁边没有人，也没有孩子的时候，旁边有一大草坪，我们就会把狗狗放开， 嗯、 让他们在草坪里边追逐追逐。 嗯， 但是他的就不敢放， 嗯、 因为他担心如果有孩子 跟狗玩， 对，如果有孩子从旁边过的话， 嗯、 他又啪跑好远，然后砰就去扑他，就去怎么样？ 嗯， 哎，像这种的怎么去教育他呀？ 其实像这样的，他可以去上一些换回训练的课程，可能会好一点。 就是能把他叫回来， 就随时能叫回来。因为当时就我们不是美联综合有一个猫的行为学的医生吗， 然后对他，当然之前最早的时候也做过狗的一些行为学的课程，当然也是请的国外的一些非常顶尖的老师。 嗯， 果然当时我妈妈也带着我家狗去上了那个课。 嗯， 然后确实那个换回训练的成效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家狗就属于一出了门特别亢奋的那种性格。 哦， 然后有的时候你想把它叫回来还是有点难度的，但后来那个通过那种课程的学习，然后妈妈就自己在家给它做强化训练，然后基本上现在就是随便一叫就回来。 哦， 也是一个注意力的转移法吧，基本上他就是找一个他平时特别嗨的那个点，比如我家狗是特别喜欢玩球。 嗯， 或者玩那种有响声的那种球。 嗯， 你就出门时候带着， 嗯， 他一想怎么着的你就捏一下，马上就回来跟你要球玩。 哦， 然后慢慢慢慢重复这个过程，他就可能随便一叫他就回来了。 哦， 就还挺好的， 就兴奋与意志。 对， 嗯， 我给他一个，我也是给他出了个主意。 好的， 也是原来看那个 相信你。 对，那个纪录片里边， 哦， 啊，就那叫什么名字？ 什么什么狗什么医生什么玩意儿？ 反正就是那个吧。 哦， 人家一个训犬的， 嗯， 也有这样的问题，而且也是一小狗，说是见人就扑，而且有的时候它表现那种汪汪，就是哇叫的非常狂烈， 嗯， 其实是想跟对方玩。 嗯， 然后他就说，你一定要让他先冷静了，才能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嗯， 就是这个时候，如果他很狂躁的要奔过去的时候，你把你的这个牵引绳一定要拽紧， 拉紧， 哦，拉紧了， 嗯， 尽量的往你身边靠。当他冷静了之后，你再慢慢的带他过去，去闻一闻，嗅一嗅，或者怎样啊，再给他想要的东西。 嗯， 慢慢训练了之后，他知道了他的那种活泼的特别强烈的那种感觉， 嗯， 可能并不能换来他想要的东西，他慢慢呢就会冷静了。 嗯， 他比如见到孩子呢，也可能会去怎么样了啊？人家说，哟，你说的真有道理啊！练了三四天， 嗯， 我说，哎，怎么样？ 毫无成效， 没用。我根本控制不了他。我说，哦，好的，好的。后来我打听了一下，因为他是第一次养狗， 嗯， 而且是刚养，一开始为什么选择边牧？就说他们看了一下， 聪明。 对，就是那个 智商 排行榜，边牧排在第一位，所以他们就说我一定要养一个聪明的狗。 嗯， 后来发现他们的智商搂不住这个狗， 哎， 就真的有点 hold 不住。他说 真的 太聪明了， 哎， 真的。他就 有一阵淡淡的忧伤飘过， 没错。最关键是还那天我看见了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朋友的一家三口，还去咨询他说，哎，你们这个是小狗吧？他说对对对对对。哟，那你们有什么养育心得吗？他说，嗯，你一定要慎重考虑啊，养什么样的狗。因为这个狗太聪明了， 养之前去测一下智商。 我们真的 hold 不住它啊，它太聪明了，天天跟我们耍鸡贼，这才这么小，要大了我们可怎么办呢？但是我觉得也是挺可爱一事儿啊。他就说就是训练它有点不得方法。 嗯， 而且该用力的时候或者说该发点狠的时候， 嗯， 它狠不下来。 嗯，还是经验不够， 对， 他 还是顺着他走。 嗯， 我说你一定要把这个绳给勒住了，他怕勒着他。 哎， 对，但其实勒着的，我觉得就偶尔这么勒一下，其实对他是一种警示作用。 嗯， 可能当然我是瞎说啊，我就跟他这么说，我说没事，这才三天，接着练。 对，嗯， 再练三周， 功夫 不负 有心人。 是啊， 但是这个确实应该给他必须得校正了，因为我原来我住崇文门的时候。 对对对， 我们当时也有一个小狗群啊，没有明明他们那么多人，我们就三五条狗，七八个人， 嗯， 就是那样。里头有一个大金毛，也是两个小女孩一起养的，好像是。养着养着，突然有一天就说：“哎，怎么那狗就没来了？” 嗯， 然后就大家每天晚上都其实相差不多的时间就约在那儿，比如每天晚上大家吃完饭八点， 嗯， 都在明城墙那一块大家遛，好几天没来，又过了还有半个月，我自己在那儿溜达，然后晚上出去吃饭，碰见那其中的一个女孩，我说， 嗯， 哎，你们那狗好几天没来了，你咋家里有事儿还是？她说让人那个警察叔叔带走了。 哦， 我说为什么给带走了？我说你们不是也办证什么都有吗？她说， 嗯， 就是因为。有一个小女孩和妈妈一块在马路边走，他们还牵着呢。 嗯， 但是那狗呢就过去，也是他也是想跟人玩， 嗯， 就一下就把那爪子搭在小姑娘肩膀上了。那个， 哦， 因为他又大，小孩又小， 嗯， 小孩一下吓得就坐地下了。 哦， 妈妈就报警了。 哦， 报完警，然后人家也拉着他不让走呀， 然后警察叔叔就把那狗就给带走了， 哦， 对吧？所以这种行为一定要给他 对对 制止了， 是 因为你觉得是好意，包括有好多人也觉得，哎，没事儿没事儿。你像咱们养狗的人家扒一下，顶多衣服脏了，对吧？ 嗯、 我觉得咱们都能理解， 对、嗯、对。 但有好多人真的是特别怕狗， 人家怕狗， 确实 对吧？ 对、 嗯、 对，很多都是这样。 哦， 有这也分狗。有的狗天生跟孩子就一点不对味儿、 哎， 孩子去追它，它就赶紧跑。 对， 看见孩子是一点就是想跟他们玩的兴趣都没有。 嗯、 还有的狗是真的特别喜欢孩子， 哎， 一看孩子来了，它就会特别兴奋。 对，嗯、狗和狗的性格也不一样。 对， 而且你也别觉得说，我们养个小狗，别人就不怕、 嗯。 我昨天在我们家楼下真的发现有一个人牵了一个小鹿狗。 嗯嗯， 就我感觉是。最长得没有任何威胁的狗、啊、对吧， 对， 不会有人会怕他的吧， 对， 那家也确实那个姑娘也没拴着的，因为他也确实那么大一点吧、 哦、 他可能觉得还没那个神儿重啊、嗯、就没拴，就在楼下那儿溜达、嗯、然后就有一个女的从他边上过嘛，那小狗就过去闻他的脚、 哦、 可能是一开始鼻头一凉碰见腿了、 哦、 他有点害怕 吓着了， 吓，我一想可能是那个凉的那个劲儿，冷不丁、 嗯、 你要搁我也害怕， 对对对， 可能看见他就没事儿，但是他看见他以后就更加惊恐，就感觉快跳起来了、 哦、 然后就滋哇乱叫一通乱跑，然后就说以为谁都喜欢你们家狗啊，你们跳干嘛呀、 哦、 然后就我后来想真的是不论体型大小， 对对对， 长相凶恶不凶恶，可能人家就是怕这个生物， 就是怕，就是怕， 所以还是应该那个尊重一下人家不喜欢狗的， 没错没错没错、嗯、而且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咱们不养狗的朋友跟养狗的朋友在进行沟通的时候，比如说孩子，有的大多数的孩子其实是不怕狗， 都喜欢， 特别喜欢，因为尤其看见他、 嗯、 看见大型的狗他可能会有惧怕， 对、嗯、 他就不说话了， 嗯， 他一看见小型的狗狗狗狗狗狗就刚会说话，就狗狗狗狗狗狗，我曾经遇到过有一些那个孩子啊，他就直接过来了，过来之后呢也不知道是奶奶或者是姥姥、 啊 嗯、就说咬你啊然后我当时 那边就听到指令，好，咬他是吧奶奶你说的对 所以呢就我就觉得这可能是对孩子本身是一种刺激，他可能觉得、 嗯、 哦，这是一个危险的东西，就跟大灰狼似的、 嗯、 小时候我们讲故事不就讲那狼来了、嗯、把你带走了 啊，还老拿 骗小孩的， 还老拿警察叔叔， 对对对对对， 你跟不写作业警察叔叔把你带走， 对对对， 警察叔叔其实并没有那么 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这个就孩子喜欢动物是一件好事、 嗯、 我曾经遇到一个妈妈，我觉得教育的特别好， 嗯， 她的那种沟通方式就是孩子先问妈妈，那妈妈我能去摸摸她吗， 哦， 妈妈说你先问问阿姨他的狗狗能不能让你摸， 哦，双方都， 然后小朋友就过来问我爱人，就说、嗯、阿姨我能摸摸他吗，这时候我爱人就因为我们家狗本身也不咬人，但是担心有陌生人、 嗯、 我们家我老婆就蹲下来之后扶着狗的头， 哦， 你来摸摸他试一试， 哦， 这时候摸一摸、 嗯、 特别开心， 哦， 人家这个家长走的时候还说、 嗯、 谢谢你们， 嗯，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特别和谐 非常良性的 交流、哎、对对对、啊、同时也让孩子跟动物之间并不是只有恐惧，我们能看到确实有一些我们不愿意看见的事情发生、 嗯、 但毕竟那是极少数， 嗯， 我觉得只要有良好的沟通一定是一个非常和谐的一个过程， 哎， 对不 对, 对 没问题， 给肯定是、 啊、嗯，这儿那个有一位朋友说，哎，养狗的家长除了教育狗之外还是应该给狗买一个宠物责任险比较好，现在有这个险种吗， 这个我还真没太研究 过、 哎、但是可能咱们现在目前国内的相关的宠物保险这块种类还是比较少的， 给狗上那种就是类似咱们的那个疾病险， 嗯， 上次那个宠物展 有过，对， 我去看过，就是它好像有多少种疾病它是能赔的、 嗯、对， 但说宠物责任险我还没听过， 还真没听过， 对吧？ 国外确实很多，你像美国、加拿大都是有的。我以前在那边待着的时候，他们都是很多主人会去上的。国内我还真的没太研究过这个问题。 哦，反正这方面啊，咱们国家还处在相当的起步的阶段， 对对对， 是吧？他说，你看，万一要把人咬伤了或者毁了别人的财物，那得理赔呀、啊，而且能避免很多经济上的纠纷。 对， 而且有的时候狗小，因为自己体积小，反而容易激动。狂吠攻击他人、 嗯、 啊！不要掉以轻心。 是， 你说的是、嗯、 对。看见小的别去逗他、 嗯 啊，说不定人家厉害着呢。 对， 看一般都是小狗咬大狗， 对， 是吧？ 小 狗 有一种 咬小狗的少， 小狗有一种被迫害妄想症。 对， 人家其实没想对他怎么着，他马上就狂喊着别过来， 弄死你， 就类似这种，是吧？ 来，咱们先进一条广告，一会儿回来接着聊啊。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看，我们不了解的事情太多，我们听众真的是藏龙卧虎，什么人都有。人家这个就是金月是吧，他说刚刚说有一个什么宠物责任险比较好，我们不是说可能没有没见过，人家说有，我就是保险规划师，我们公司就有，可以联系我啊，不是广告啊。 知道 哦，这个那挺好的， 那就大家到各个保险公司打听 咨询一下，真的啊，有那这挺好的，因为现在好多的东西都是靠自觉。 对，而且如果家里那个狗啊脾气不太好的那种，更应该。 对，您有了这个之后，您倒也不说您这个独步天下哪儿都不怕啊，但至少是一份保障。 对，而且这会不会如果我们家狗一年咬了三个别人的狗，保费会上浮10%。到 如果一个没咬还能打折 啊，到第二年那个被拉到黑名单，这条狗不给上保险。 这个福涛林也说了，说涛涛说的那个人好像就是我，我就怕狗，离着500米我掉头就跑啊，就给狗让道，大的小的我都怕啊、哎、小狗吧上蹿下跳的更可怕。 对， 可能福涛林为什么每周六都听咱们节目呀， 对， 可能就是为了打免疫啊、哦、是吧，通过我们聊 他这个在局部脱敏。 哎，对对对对对，至少是从心理上我慢慢的开始不怕了。 但是这个确实也挺难的， 确实挺难的，确实挺难的。 你要让我突然不怕老鼠了，我觉得也不太可能。 哦， 我一想起老鼠，我也会上蹿下跳。 哦，哎，每个人都会有怕的 对 东西， 肯定是啊。 好多人怕狗是因为小时候被狗咬过。 哦， 不是小时候被狗咬过的人那么多吗？ 嗯，有可能是幻想出来的被狗咬。 小时候我们院里边就没狗，一条狗都没有。 是吗？我小时候倒是被狗咬过，但是我也不怕。我被那个狗都已经追到，他把我摁在了地上。我那第一次意识到， 但是你很爽， 自己意识到自己跑得太慢了。 你看，就要有这样从自身找问题，对不对？ 但是他没有咬我。 哦，没有，你看，还是嘴下留情了、哦、啊。好的，好的， 留了我一条狗命。 感谢赵大夫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啊。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了，感谢。 好，谢谢大家。 哎，我是夏明， 我是孙涛。 接下来是非常精彩的打开文化之门。明天呢，咱们 云南茶曲， 云南茶曲，哦，这是一个大茶曲，茶也比较多， 对， 是吧？啊，明天17点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见喽。 给我，而你为什么不解释，低着头沉默？我该相信你很爱我。不愿意敷衍我，还是明白你已不想为什么？想问为什么我不再是你的快乐？可是为什么却苦笑说我都懂了？自尊常常将人拖着。把爱都走曲折，假装了解是吗？真相太赤裸裸，很卑鄙，失去难受。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我记得那年生日，也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片星空，最紧的右手，最暖的胸口，谁记得？谁忘了？

开着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